本一位歌手早年创立了一个叫做心灵之家的邪教，歌手教主不准教友的子女接触外界，小路仔不准上学，还要在屋里面不停工作至凌晨，婴儿甚至要放在纸皮箱来养育。2004年4月，警方破门进入邪教会址，救出多名严重营养不良的小路。不过警方不肯透露歌手教主究竟是哪个。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6000，邪教教主。 好，剛才讲到呢，在美国啊，这个 Charles Manson 呢，身为一个邪教教主，但是呢很可能呢就连杀人见血这些东西呢，他叫人敢做，但是自己呢竟然怕，或者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呢就落不到手。 是咯。 但是最后呢都是落了网啦， 落了网 就拉了他。 审了好耐啦。而当年呢 ,1969 年去到1972年呢，美国的报纸传媒呢是不断讲这单命案的，即是不断讲这样讲那样。 是。 还要疯狂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当时尼克逊准备落台啦。竟然就是在一个未审结的情况之下呢，他有一次试过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呢就高调话，我相信 Charles 是有罪的。是令到是啊，你睇返嗰段片，我仲有嗰段片。我有嗰段片啊，我直情。 竟然一个 local case, 系 至到总统喺白宫咁讲。 但你个问题系讲都唔紧要，你未审结你点可以讲啊， 系啦。 咁当时亦都好多维权人士就话，喂大佬，陪审团都未审结，法律 court 都未完结，你作为一个总统点可以你去讲嗰人有冇罪㗎。咁抵佢死啦，佢都落埋台啦，我俾你听。Nixon 呢个人真係奇怪嘅呢个人。咁啊，因为去到咁大件事呢，咁好多人就即係有都两派嘅，有派人就觉得佢哋冤枉嘅，有派人就觉得佢係受抵死嘅。咁最终呢就当然判咗佢係即係一致公认佢係即係有份杀人，亦都所有人除咗佢之外仲有另外一 个。教唆啦。 唔係直情判佢係谋杀㗎吓。咁就要当时第一次判呢係话要坐，我唔知係咪坐电椅定係应该坐电椅，就要判佢死刑。 1960几年嘅时候可能都仲係 好似电椅，因为好似仲未改系注射嘛。 未打针。 係啦，咁电椅。 打针应该近年嘅。 好似係。咁其他呢啲人呢就可能判终身监禁或者可能几次。 嗱，讲緊电椅呢就已经系死刑㗎啦，已经。 係啊，死刑㗎啦。 死刑㗎啦。 咁判咗之后呢又好奇怪呢，就俾其高等法院呢，即美国嗰边呢就去修改个判刑。 係。 就唔俾佢死，就判改判终身监禁在加州。咁可能当年有啲所谓法律上嘅问题啦。 维权人士啦， 类似啦。咁于是乎呢Charles Manson 呢就係嗰陣时开始坐监，到今时今日佢仲係坐人监。而其他有好多嘅佢啲所谓嘅帮手杀人嗰啲人呢亦都坐人监。咁一路呢你諗下由70年代佢呢间案审结之后呢，30几年嚟咧，喺个所有嘅传媒，甚至国际传媒咧，就开始铺排佢呢个邪教教主嘅形象。 系， 不过佢哋上网见到嗰只眼神，哇，好凶恶啊，个样啊，就话有个所谓嘅纳税标志啊，好，即系有披头散发啊，好恐怖咁样。好啦，但系如果问题系咁嘅，如果你有睇过真系 follow up 呢单 case 咧？正如我所讲，我觉得佢其实几低能人嚟嘅，即係包括佢细个一个好母爱嘅一个家庭长大啦，佢又冇点样俾人受过教育啦，佢又好似所有嘢都系好缺乏去保护啦，咁佢无端端成立咗个教派，其实我唔觉得佢成立咗个教派啦，咁之后呢可能佢叫咩人叫啲人做乜呢，其实佢就会做乜嘅，只不过系咁嘅情况。咁好啦，我又睇过呢一个几详细嘅纪录片呢，你其实而家 YouTube 都可以见到好多好多关于佢几十年嚟啲记者访问佢嘅片段㗎。 系、 当然你可以慢慢睇，不过你冇心机睇唔紧要。我睇一个呢都比较精彩嘅45分钟嘅一个访问，係美国 A&E 嘅度橋呢，真係好认真去直接去到监狱里面访问佢，访问埋佢当时被判埋嗰啲嘅手下啦等等。 佢讲嘢都几低能嘅，我话俾你听。 吓、啊，竟 系啊！你想话你如果系纯粹， 可能系咪坐监坐到呕咗咧？ 嗱、我咁谂，如果你纯粹用文字睇咧，你可能会觉得佢邪恶得不得了嘅。 系。 咁但系访问里边咧，第一个当然嗰个导演剪出嚟嗰幕都几系主观啦。 系。 佢第一幕播出嚟就系讲佢对住啲人讲咩咧？我演绎下阿 Charles 咁样讲啊，即系当我佢讲英文啦，我套用嘅翻译系咁讲嘅。佢话廿几年嚟，啲人想我死嗰啲，哈！我而家偏偏冇死到啊，哈哈哈哈咁。 吓 嗱，其实呢啲咁嘅 语气都系咁样， 语气都系咁噶，哈哈哈哈！我未死嘅咁嗰啲。咁我就当时心谂，吓、啊，即系呢啲真系超低能嘅春莲花花嚟噶，你明唔明啊？咁你唔觉得佢系嗰啲咧，即系话 权威啊、威严啊，完全冇， 一啲都冇权威，一啲都冇威严，一啲都冇震慑力。你只系觉得咧，佢可能你望落嘅眼神，你从纪录片里边睇咧，即系唔系相片嗰个单一个所谓嘅 face 嘅图片里边睇嘅话咧，你睇佢平时讲嘢同埋语气嘅话咧，你觉得佢系一个心理上有缺陷， 系 精神上有障碍，而佢系好缺乏关怀，好缺乏爱嘅一个人去讲一啲说话俾你听。 系 之后咧个纪录片都讲好多嘢噶，即系访问好多人啊，讲翻个 case 出嚟啊咁样。咁佢最拉尾仲要咧，佢讲翻话你当日系咪指示你啲手下去杀人啊等等？佢咁样讲噶，佢系临尾嗰个纪录片里边拉屎嗰几段喺度咁讲，佢话我冇话我冇叫人杀人啦，啊佢都真系咁讲噶。我只不过系作为一个导师，即系佢当年系讲紧可能嗰阵时嬉皮士年代啦，我作为导师，我去话俾你听嗰个街拉系乜嘢，你如果相信嗰个街拉系真嘅，我就扶持你呢个街拉，我就系鼓励你去相信你自己坚持嘅信念。我从来都冇人叫我信我嘅嘢啊，我从来都冇叫人去做我嘅嘢啊。你睇完呢啲纪录片咧，你就觉得喂，等先。点解呢个人讲嘅嘢同我哋以前，如果你唔系去抡佢个故事嘅人嘅话咧，你以为佢真系哇大邪恶家、恐怖教主？我睇完佢啲嘢，我一啲都唔觉得。 嗯， 咁当然嗰、那个访问翻嗰啲杀人嗰啲女信徒都系话，嗰阵时唔知点解无端端会好似即系阴差阳错俾佢指示，去杀人，可能都有受到少少毒品嘅影响。咁佢当然佢话翻俾佢嗰啲嗰啲女信徒听，佢话而家个人咁讲，阿 Charles 话唔关佢事，佢话咁个女教徒咁样讲啊，吓佢话佢唔关佢事，咁佢讲大话啫。我剔咗我个 part 嘅受罚啦，佢应该剔翻佢个 part。嗱，佢冇讲到好白话，成件事系佢安排嘅，你明唔明啊？咁仲要系成个过程里边，如果你真系由命案发生到今时今日，你又讲到好似成件事系一个人成立咗一个邪教，个目的就系要去杀人，之后最尾俾人捉咗啦，完，佢就大邪恶家啦。咁但系我而家睇翻晒所有纪录片咧，感觉上一啲都唔似喎。嗱，仲要嗱，佢话因为喺主流嘅角度里边话咧，呢个系一个 random 嘅谋杀案啦吓。咁我就好奇怪，就系点解主流嘅人都唔提一样嘢？波兰斯基嘅老婆阿 Sharon 咧，佢系咪一个普通人咧？ 嗯， 吓点解我咁问咧？因为佢因为阿 Sharon 嘅阿爸咧，喺当时被杀嘅时候咧，即系阿 Sharon 嘅老豆话，佢就系美国其中一个情报局嘅阿头。 喂！唔系赖到咁远嘅，突然间 系咯。嗱，我想问一样嘢，系咪真系一啲都冇拉架咧？ 有啲阴谋嘅， 系好怪嘅，你明唔明啊？ 喂，呢样嘢真系有啲阴谋。 但系全部主流传媒唔提嘅，即系佢会嗱，你如果而家你 search 翻啲主流传媒点讲咧，就话阿波兰斯基好庆幸离开咗屋企嗰日，之后佢老婆就俾一班嘅邪教教主 系 random 随机咁入咗呢间屋，杀害咗， 系 一啲都唔提所有嘅背景啦、行为啦、点解要咁杀啦、吓等等啦，点解喺杀咗嘅过程之后，如果你吓、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所谓调查科嘅人员，甚至Sharon 嘅老豆系其中一个情报局嘅阿头，你任何嘅情报都收唔到，你亦都即系亦都调查唔到任何嘅嘢。过咗四个月后，要凭一个 member 喺个监狱里边话：我哋杀噶，你唔知咩？咁啊， 咁都仲未破案咩？ 系咯，咁我就觉得好，其实系一件好怪嘅事嚟。 会唔会系当年啊？即系讲紧系六十几年代嘅时候啦，六十年代嘅时候，美国嗰啲嘅调查人员都系好。 即系草草了事啊，即系过咗耐咁样咧？ 唔奇嘅，六十年代你谂下，金乃迪俾人杀嘅时候， 系 咁之后捉咗个所谓嘅凶手，都可以系咯，可以喺。Oscar 的途中都被人杀埋啦，都咁都发生得咯。之后你再拼翻嗰个捉嗰个相同埋被杀嗰人嘅相个样又唔同嘅，咁、啊、你咁都得咯。当年六十年代，咁你呢件事发生出嚟点解唔得啫？但系问题就系话啊嘛，如果既然当年嘅所谓调查手段或者方式或者嗰个公信力系偏向低嘅话， 系 咁你唔俾呢件事背后其实唔系一件所谓纯粹嘅 random 嘅邪教谋杀案咩？即系我个例子系话咩？如果真系邪教，真系有教主，真系要咁恶，派啲人去杀人啦，即系当呢件事真先啦吓。我唔拣过，系咪啊？ 一定系有啲，即系如果系教派嘅话，通常都会有啲指引。 系咯。 而呢啲嘅指引咧，就系、是、唔知点样嘅情况就咁定出嚟嘅。 系咯。 就唔好少用到呢个字 random。 系咯。即系你即系你任何啲邪教组织 有旨意噶嘛？ 你杀任何人又好，做任何嘢又好，那个目的成分好大噶嘛？个动机成分好大噶嘛？你求其揾一个杀人就你当佢自己做咗啦。同埋如果你真系觉得要做咗，同埋佢后来个政工话咩嘛？想当年要引起社会轰动啊，引起国际轰动啊嘛？你真系要引起社会轰动、国际轰动，你写埋你个名啊笨，有冇啊？ 即系留低组织名称咁样 啦。系咯，冇啊，冇做过、啊。咁点解你后来又好似讲到？即系应，即系我逐啲咁讲啊！突然间应屎应屁咧，你现场冇应过 啊？ 咁嗱，呢件事过去咗咧，就俾主流嘅社会就塑造咗一个咁嘅形象啦，塑造咗一个教派啦。你揾所有讲邪教嘅书咧，都系咁样讲佢噶啦。 系， 但系咧，如果而家你去即系同一啲当年嬉皮士年代嘅人倾偈啦，或者系你讲到而家网上都有人去讨论翻当年呢个所谓邪教教主杀人事件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角度嘅。 嗯， 点解咧？嗱，我想问你一样嘢啦。如果当年六十年代兴起嬉皮士文化， 系 就系反建制啦、反社会啦、反战争啦， 要自由啦， 要自由啦，越战嗰阵时候要反对啦，等等等等，反对军火商啦，反对情报人员可以冇合理情况之下做嘢啦，其实全部针对政权嘅。 系 点解会突然间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头呢、這个文化突然间一下子消失咗咧？ 点解啊？ 点解咧？ 嗯，好明显就系政府强权嘅啫呢啲嘢。 嗱，唔系佢冇强权做到呢样嘢。 吓， 但系如果你真系 study 翻嗰几年嘅报道同埋报章嘅主流主观嘅讲嘢方式咧，佢原来就将呢个嘅邪教谋杀事件咧， 我就堆砌咗落去， 就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嬉皮士文化带来嘅最终结果。 哦， 即系话你要自由啊，你要毒品啊， 就会牵涉到引发到呢， 你要反政府啊，你要反建制啊，嗱睇下嗱，所以呢班人就做啲咁癫嘅嘢啦。 哦， 咁于是乎有人而家开始谂，究竟呢件事系咪真系正即所谓咁简简单单 是邪教嘅咧？ 系啦，嗱，我而家有个衰啲嘅谂， 即系计中计， 计中计啊，即系呢个即系比公心计更咁劲好多倍啊！嗱，我俾个例子嚟，你知道其实你知道心理嘅暗示系好容易做到嘅，仲要你谂下，如果一班可能系嬉皮士年代嗰班可能食开毒品，可能受迷幻药影响嘅人，你如果派一个卧底或者派一班人。去每一日 宣揚一啲信息， 系啦，每一日喺佢耳边去讲一啲可能系错嘅嘢，或者系一啲叫做暗示嘅催眠，令到佢哋做咗一样你想佢哋做嘅行为，甚至喺不下意识里边投射咗嗱，呢个地址几好噶，呢家人可以杀噶，因为你喺迷幻期间你要做乜，甚至呢班人杀人嘅时候有冇俾人灌咗食一啲唔应该食嘅嘢咧？ 系， 甚至佢哋点样揸车去到现场走咗系冇人知咧？ 嗯哼， 大佬 Beverly Hill 隔篱又系有钱佬，前面又有钱佬，又左边有钱佬， 突然间出现班咁嘅人， 之后仲要杀晒成个屋企嘅人，之后你隔篱冇人听到佢嗌噶，阿双人嗌到拆天噶，死嗰阵时，咁点解可以成功走咗嘅咧？ 嗯， 咁有啲人开始逐拍去解拆嘅时候咧。即系嗱，我哋叫做咩咧？呢、這个就系非主流嘅讲嘢，就系、是、叫做阴谋论啦。OK， 即系话会唔会有一班人， 其实是安排了这班人呢去杀一些名人，是引起一个大的恐慌。 是。 而最后这个罪状呢就可以呃了给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跟嬉皮士文化的关系很密切。 很密切，很雷同啊。 是啦。那你就可以呢借了一个超级有影响力的谋杀案去盖过整个这个风潮，因为当时 打消这个民族， 是啦，或者文化，因为他当时他们因为嬉皮士文化当时要美国要改革嘛， 是 要改制嘛，但是因为这件事之后呢是没有人再提的啦。咁、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呢，嗱，如果阴 有啲 make sense， 系阴毒，即系话如果啊，如果系一个政府系利用咗呢班人去杀咗一班名人，哇！ 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咧，美国佬咧冇咁醒嘅。 你觉得佢冇咁醒啊？点解咧？点解咧？ 即系美国人谂嘢好单向嘅，因为 你觉得你自己咋？我唔想咁话你嘅，真系。点解你咁讲先？ 即系有时美国人谂嘢好 straightforward。 系啊，系啲民众 straightforward 啫嘛。 唔系代表啲官员， 唔系啲管理阶层全部醒目噶。啲民众全部蠢噶。 喂，但系咁，但系咁样讲，我都知道咧，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嗰时间咧 ，hippies 嘅呢种文化冇晒嘅，但系近年又有翻啲咯。就當然在政府規管之下啦。 啊，唔係，同埋咁，但係唔係以前嗰種哇蜂擁啊，即係周街瞓啊，完全無政府狀態啦，佢唔會出現翻咁嘅情況啊嘛。 只要有呢一班人喺度，但係佢有屋企住嘅都仲， 唔係咯， 佢哋喜愛呢種文化。 我諗而家唔會㗎啦，而家咧，你諗到少少呢啲文化出現嘅時候咧，我相信就好容易俾呢個所謂主流文化打壓咗㗎。 係。 咁同埋嗰個根咧係起唔到一個。所謂變咗做一個大路嘅文化㗎喇。 係。 咁同埋難囉，同埋我諗返一樣嘢，就係當日阿 Charles 佢有個所謂嘅預言啊。個預言我又唔知佢係突然間食咗迷惘藥，自己係妄想諗到啊，定係佢自己真係覺得同上帝溝通咗之後諗到啊，定係有人暗示俾佢聽吓，白種人同黑人有個應該有個內鬥啦。 可能佢係亂噏 嘅。可能亦都亂噏啦，但係最吊鬼嘅就係、 是、 而家真係一個黑人總統 take over 咗美國喎。 唔通呢个预言系真嘅？ 或者唔通即系佢唔通个讲法系佢系令到嗰个事件咧，即系可以话逐步逐步一个所谓潜意识嘅投射。 嗯、 大家系咪其实都想到睇呢一幕出现咗嘅时候有冇内战咧？ 会点样 咧？系咯，都冇事，大家和平相处。 喂，不过咧讲开呢样嘢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谂起一个 topic， 可能系同邪教真系冇关嘅。但系 谂清楚先讲、啊。 但系咧，因为即系近期咧，香港有一个嘅即系喺网上面有一个有一班后生仔咧，新闻睇新闻睇见咧，话要哇集体 哦你哦， 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呢样嘢。 即系讲紧佢哋讨论自杀嗰样嘢。 系啊，即系我觉得个价值观咧，尤其是我觉得我同你咧都几值得去讨论嘅，因为尤其是今日咧牵涉到嗱，以往有呢啲咁嘅行动咧，通常都会牵涉到就系邪教活动，你先会做到呢啲话哦，我哋要集体自杀、有目的嘅，唔知道做乜嘢嘅 ，OK whatever。咁但系我哋嗰时，譬如而家啦，所有邪教嘅人咧，我哋都会判决为就系、是，咦呢一班人咧，通常佢哋嘅意识可能系比较薄弱嘅，甚至乎佢哋对可能生命冇追求嘅， 所以就容易去俾人招揽。 系啦，甚至乎就系容易去俾人灌输一啲嘅某啲信息，而去做一啲嘢，譬如话头先文凯你讲嘅。可能啊，唔知啲咩人安排？喂，呢一班人容易啊，啊呢班人打劫好啊， 容易去俾一啲暗示佢啊。 系啦，咁即系我觉得令我联想到，哎呀，点解香港嘅后生仔竟然会有 喂我谂 部分咁嘅思想？ 我谂而家香港好多后生仔都系咁谂嘢噶。 呢、這个即系嗱，当你睇见呢单新闻嘅时候，你有咩睇法咧？ 我其实就觉得 no comment 嘅，真系，因为我心谂你网上世界你管唔到佢哋几多， 系 咁经常嘅嗱，我呢个系 真嘅，即系网上世界你系管唔到嘅。 我个谂法系咩咧？就话点解经常有人批评网上嘅世界系比较邪恶啊，比较放任啊，比较啲衰啲嘅道德标准出嚟啊，铺天盖地咁。但我就唔认同嘅，点解咧？我就话咁系咪即系你代表话俾我听？我唔讲其他全世界先啦，就系讲香港先啦吓。 即系你话俾我听，原来喺香港用紧 internet 嘅人咧， 系 原来喺坏分子咧系最善用佢哋嘅时间同埋能力咧，去 promote 佢哋嘅思想， 一啲行动 原来你哋有爱心啊，有伟大啊，有高尚情操嗰啲人咧，就完全唔会透过一啲主动嘅行为咧，嚟到去帮助呢个世界去改善嘅， 系啦。 好奇怪喎、 哦！即係有冇即係 自打嘴巴咧？ 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啊，所謂嘅邪惡力量咧，咁容易就可以招聚到一班人一齊嘅咯？ 係咯。喂，咁你我都系要 challenge 嗰班道德之士先啦，就你如果咁道德，你每一日写个 email 赞下人咧，你有冇啊？ 系 你有冇去 Facebook 赞下人咧？你个 forum 里面赞下人咧，讲下啲好嘅故事啊？冇啊嘛， 系 即系你哋自己又懒，即系道德标准高层次嗰班人， 系 自己又懒，又冇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圣经讲，唔该你。 但系出现问题嘅时间咧，又会批评 啦，批评啊？点解网上咁多呢啲嘢啊？ 系 咁你又唔去 involve？佢哋啊， 系咯、啊，你又唔会帮下呢啲细佬，你又唔会帮下呢啲人。我心谂，仲有好多喺主流社会讲话，社会呢样唔啱，嗰样唔啱，闹啲年轻人嗰啲，你又唔去做社工，或者你唔，你唔去做义工，你一个礼拜做几多义工啊？定系会净系同屋企人揽埋一嚿之后就话，我哋好爱你。咁喂，我觉得呢啲人咧系虚伪嘅， 系、啊、 即系同埋我仲想讲一样嘢就系。关于邪教嗰个教主个问题咧，我有时觉得咧就系你坊间有好多好多个案，即系今日讲嗰个 Charles Manson 只系其中一个 啦，比较著名啲噶啦， 比较著名啲啦，喺香港又好，喺大陆又好，喺外国又好， 世界 各地自称做邪教，做好多好似好邪恶嗰啲嘢嘅人咧，就经常 project 到自己好似好同撒旦有关啊，同魔鬼有关、啊。 总之佢有一种嘅特别能力，系可以唔知同啲乜嘢沟通嘅， 或者做行为，例如杀啲动物啊、杀人啊、强奸人啊嗰啲咧，就以为自己好邪恶。我心谂呢啲你真系其实讲嗱，我喺我角度啊，我唔知你有冇睇十几年前嗰套 Spawn 嗰套电影啦，即系Spawn 啊，陈强，你知唔知道嗰个系中文译做咩 ？Spawn 咩盒咧？我唔记得，再生盒吓、 再生盒， 咁佢系嚟自地狱噶嘛？再生盒吓，佢经常都我好中意用佢嗰句嘅， 系 喂，你哋嗰啲咁嘅自称系撒旦教徒嘅人，或者自称同魔鬼有关系嘅人，做啲咁低能嘅嘢，就话自己系邪恶啊！ 你真系贬低咗， 真系贬低所有嘢。邪恶系咩啊？邪恶我俾个例子你啊，表面上做到非常之高尚，之后咧就暗瓦底就令到全部人类咧就为你而工作一世，所有钱咧都归于佢去享受。 咦？你讲紧某啲宗教咁样？ 唔系，我讲某啲团体同某啲人啫。之后佢又荣华富贵享尽，佢就话俾你听，你继续要服务社会，但系佢系冇任何回报。呢啲咪邪恶？ 佢不停咁叫你哋要回归社会 啦，咁、我心谂呢啲先系真正嘅恐怖嘛，呢啲先系真正嘅堕落啊嘛，咁点会系嗰啲？即系我觉得真系嘅，自己 claim 自己做邪教嗰啲人咧，通常我都觉得系春田花花嘅， 都系 低低能能 嘅。即系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啊，我哋见识所谓嘅邪教，甚至乎出书啦，其实都几普通嘅，某程度上有啲嘅 case， 或者系真系单归咗成件事咯。即系我好简单，你有冇见过我作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人，我这样 claim， 你有没有见过圣经上面讲过一幕撒旦或者魔鬼是曾经走去杀人啊、劏尸啊、 要集体自杀啊、 集体自杀啊、去劏老鼠白兔啊、劏啲猫狗啊、去强奸人啊，这些没有、啊、 从来都没有 、啊、撒旦告诉你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我的，是你享受荣华富贵。 你很简单的，你跪在我面前，你在那里跳下去就可以了。 没错啦，即是这些全部就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多过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 嗯， 如果我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实行邪恶行为的人，那你 study 成本圣经先跟其他人讲。 这些才有资格讲是类似魔鬼的东 西。是啊，他第时你走到去地狱，地狱说我不认你的，你太低逼了。 所以尊重下自己的文化先。 所以呢嚟緊呢三个星期呢，我会连续三个星期呢讲类似咩呢，其实唔系同一个 topic， 而系我会讲到关于，因为我想应节啊，圣诞就来了。放心，我唔会突然间圣诞节同你讲魔鬼嘅。我想喺嚟緊未来嗰三集呢，我想讲下关于一啲同圣经有关、同耶稣有关嘅一啲 次文化。我下个礼拜想讲个 topic 呢，我好想讲好耐㗎啦。亦都係好 cult 㗎。 係。 好 cult 即係好 cult 係好 好，我唔想用，我又唔想用异端呢个字。想好另类嘅。 Okay, 就係话咩呢，就係、是、我想用圣经嘅角度去分析下究竟 Matrix 廿二世纪神网络会唔会可以用咁嘅角度去分析到呢？ 下个礼拜再倾啊！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系分开情报部同埋保安部，当中再细分为 S 组负责情报行动 ，D 组负责侦察 ，G 组负责内部保安。而 G 组中嘅 G4 就系昔日嘅保护政要组，而家责任就落喺保安局手上。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